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。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，最近啊就不开车了，少点排放。 我是个白领，我们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听到这低回婉转的唱腔啊，熟悉评剧的听众呢就知道这是白派名剧《秦香莲》当中的建皇姑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。 Thank you.

何必细悔，不该兵权错付情义子，悔不该国事全凭你祖兄细思量，不是奸责他把国务真冤枉，偏说非子你倾城重三军，情作对可愧，我想保你的残生也是不能，可怜你香魂一缕随风散，却是我血泪千行似雨情，统领为直等等的心梦，可迟迟好迟的花容，眼睁睁既不能救你又不能替你呀，悲痛痛将何以酬亲，何以对情最伤心，一年一度梨花放，从今后一见梨花一残情，我的飞一世不明，不害了你好叫我追悔心情啊，沉香亭谱雕青天，再不能弯月楼头同弯月，再不能长生殿里住长生，我二人夜深思雨到青龙处，你还说恩爱的夫妻世世同，到如今言犹在耳，人何处，几度思量几痛情，窗儿外铃声儿断续，那雨声更急，